《圣咏集》第127篇。若不是上主兴工建屋，建筑的人是徒然劳苦。若不是上主在护守城堡，守城的人白白警醒护守。你们及早起床，尽属突然，每夜坐至深惊，图谋打算，为了求实，经过多少辛酸，唯独天主赐所爱者安眠。的确，子女全是上主的赐予，胎儿也全是他的报酬。年轻少壮所生的子嗣，有如勇士手中的箭矢，装满自己箭囊的人真有福气。城门前与敌人争辩，不受羞耻。